要带走我的梦，一次又一次造成多少伤痛，梦里有你在我身后，梦里与你飞向彩虹。不要带走我的梦，因为我这个梦有你的影踪，我不敢奢望你能归来，只因你始终还是无动于衷。为何你到最后还是不肯回首，请把我一生中最留恋的梦带走，让我在现实中独自消瘦。伤得好痛，不许再给我一丝的爱，只要你还我一个幻想的天空。